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国家杯将会在6月17号开锣啦， myradio 特别设立独立付费节目《赢爆洲际杯》，节目是由今晚开李波相同的节目主持人阿鹏、Wendy、星仔、盘神主持的。节目将会发放主持人对各场赛事最独到的赛事意见。节目将会以电子邮件方式发放予已付款的网友。节目总共有10集，大家可以到 myradio.hk 按入《赢爆洲际杯》，就会见到条款的版面，去到最底按一按点击就可以付款了。多谢大家支持《赢爆洲际杯》。 好，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啦。咁嗱，呢個禮拜咧，我相信咧就好多喺香港嘅知識界啊，都會推崇一部電影嘅 波蘭電影啊。 波蘭電影啊，咁就嗰個中文名咧叫應該叫殘影，咁嗰個英文名咧叫 Image 嗱。咁對我嚟講，最大嘅挑戰咧就永遠我唔識讀嗰個男主角嘅名字，啲波蘭文啊，我睇見啲符號， 個故事人物都唔識讀啊， 唔識讀唔識讀嚇。咁啊，嗰個故事嘅大橋咁啊， 真係真事嚟嘅，就係講個藝術家，即係講個藝術家嘅一個生平。咁樣我睇嘅時候咯，唔知道入去之前都唔知道佢係講個生講藝術家生平，我以為出電影咁樣。原来佢真 咁，你入场佢捧场嘅原因都系因为个导演啫嘛， 因为导演啫。 咁呢个系导演，就系我哋历来咧就系即系喺80年代最推崇的一位东欧嘅导演啦。 咁就遗作，最后一部，拍完就 拜拜， 拜拜啦咁样。咁就讲嘅嘢当然系真事嘅，因为佢讲呢个艺术家呢个人嘅生平啊嘛。咁佢讲佢套理论。个理论咧就 after image 嘅理论， 系咩理论咧？ 原来咧，你只眼睇到嘅嘢咧，话可以留咗个画面喺个脑里边留一阵间嘅。嗰个叫 after image。嗰样嘢咧，可能有呢啲嘢改变咗少少。譬如颜色啊， 呢个就系残影啊。 残影叫残影，呢个啱唔啱？咁样佢用呢个理论咧 develop 咧，就去搞自己嘅现代艺术。咁共產黨啊，當然最怕呢啲嘢啦。 點解咧？ 教理論啦。 點解會怕咧？ 佢將任何理論都唔接受，只有理論就你讚揚咯。 個 讚揚黨主席啊，大家有飯吃咁樣最好啊！呢樣嘢啊，即係爹親娘親最好就共產黨親咁樣就最好啦。咁又咁啊，壓迫嗰個藝術家，壓迫到佢一滴反抗，咁樣做咗現代藝術出嚟。我哋嗰个时候咧，就好似唔明白咩叫现代艺术。你就睇咗戏就明白少少。你起码知道呢个人咧，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出嚟？点解佢做个设计，做张画系咁嘅样做出嚟咧？就因为佢生活啊嘛，就压迫啊嘛。所以咧，我哋了解现代艺术咧，其中一个方法咧，其中一种 approach 啦，就了解个人嘅生平。如果人的生平了解不到，你怎知道 他的原意是什麼？ 阿滿叔這個說的就是說現在我們譬如說看一幅畫，你不可以只是看一幅畫，你要看看這個人他在什麼條件之下做這幅東西，這個人他怎麼生活法， 這個很重要。所以現在往往人就第一個印象就說我不明白，第一個就關上門先，他都不了解個作者是什麼，等於一個人為什麼要在街頭做一個行為呢，就說了他瘋先，說了他白痴先，你都不了解他背後什麼原因，就跟著就說了立了結論了，那就是變成你認識現代就認識一件事真相呢是沒有幫助的。 但我看他呢，你即是在那個劇情裡面他透露這個人的 遭遇都相當之艱苦，但我睇佢都幾陽光喎。 係啊，呢樣嘢就拍出嚟咁樣咧，是但係咁又冇人知啊。即係我哋只要睇佢作品啊，睇佢佢嘅作品都唔係黑咪崩嘅。 唔係啊，唔係啊，即係有部分少少，但係、 都 係即係基本上就係一啲即係我哋而家，譬如我前兩年去荷蘭時睇嗰個 Montreal 近乎嗰只啦，就一啲基本嘅幾何圖案嚟嘅，咁但係用色方面唔係、又唔係好似上次我哋講嗰個猶太個 Mark Rocco 咁深沉啦， 深沉嘅，深沉嘅，佢一樣好光明、好鮮亮麗嘅、所以咧呢出電影有對我哋有幫助，因為好少人去講個故仔俾佢聽，講個人嘅生平俾佢聽噶嘛，咁而家佢拍個人物生平俾佢聽，睇到個人物生平咧，我哋就明白。在共產黨的生活之下這樣生活幾咁淒慘的、就像我們都不知道其實怎樣淒慘法的，都要看過才知道，看了戲才明白的、譬如買東西 買吃飯你要給糧票的， 這些大佬經歷過六十 年代、你當然知道，我大家都知道、但真正見到畫面的時候你就明白呢、這個又係點樣壓迫你？點樣砌慘法？ 呢啲一定要喺嗰個年代生活過的、 生活過 嘅人咧，先有。 當然你又知道啊，你要買一個麵包，你先有個麵包嘅糧票先可以買麵包啊。咁、我哋都明白啊。但你當然睇個實際生活嘅時候咧，你就見到個情況係咩？咩個荒謬？點樣壓迫法？係、嘛？即係你怎學識個字冇用噶，糧票咁樣，大家都知道糧票啊。譬如買斤牛肉，咪先有一斤牛肉嘅糧票，先可以買斤牛肉啊嘛。咁你明白咗啦。但實際行為點樣咧？你唔知噶嘛，原來咁慘噶嘛。而家呢個人咧就去到呢個地步啦。就係話俾你知，佢過呢種生活係咁樣過生活法。 咁簡單嚟講，其實呢個就係對、那個。 喂，佢係大學教授嚟嘅喎。 哦，咁喂，大佬，你經歷過六十年代，你喺、即係羅湖橋以北嗰啲，你都知道嗰陣時點樣、 當然啦，我亦都有朋友話咧，佢特落落嚟，你見喺嗰出戲即係話，唉，波蘭真係好啦，真係偉大，即係我哋教育近年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仲慘啊！咁 係啊，係啊，係啊， 仲折磨得緊要啊！ 咁但係起碼嗰個最大個分別就係你而家喺中國電影睇唔翻呢啲嘢， 睇唔到啊嘛。另一樣嘢，中國冇藝術，冇呢種現代藝術家出嚟啊嘛。佢都有好多係怨恨，同埋一樣有好多藝術家係自殺死鬼咗噶嘛，文藝學家自殺死鬼咗噶嘛。但嗰呢個人唔係喎，佢仲做咗啲嘢理論出嚟喎。 嗱，睇佢嗰個劇照咧，就傷殘噶嘛。 係啊，佢一隻手冇咗一隻手，冇咗一隻腳噶，左右唔同。左手 右腳， 左手右腳嘅，真係呢個真係咁講。佢因為打仗嘅時候咧，就冇咗嗰隻左手右腳。咁樣，但係仍然做到藝術家，仲可以做大學教授，仲可以好多靚女學生黐埋佢咁樣啊！即係啲嘢要睇過先知嘅，真係。 咁譬如呢啲咁嘅即係歐洲嘅藝術家咧，其實都。比較特別的，譬如我記得維根斯坦那個應該是弟弟、斷了手、彈鋼琴、即是家底很好、所以有些作曲家是為他而寫的、即是給你單手彈的、你有時候這些你不得不佩服、這些 所以難得看到現代藝術家，特別我現代藝術家很少人說、還有可能現代藝術家大師可能很多、你都識不完， 但我相信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就如果譬如說你是涉及到在西歐啦，譬如是法國啊、德國啊或者英國樣，都還有一定的票房的保 障，那當然好一點、 但是東歐呢， 你把輸得多一點、 東歐呢就大件事了，大件事東歐我從來聽過，就譬如阿滿叔都以前在節目講過，譬如東歐來來的那些交樂團或者演奏者呢、水平不低的， 水平不低的， 但是收那個報酬就遠比這些差很遠嘛， 那些就要澳門聽了，因為澳門就專門安排東歐樂團去澳門， 不是一定不差的、其實個水平都相當之高的、只不過就是經歷過共產主義啦。 還有一樣嘢咧，東歐和猶太的藝術家有一個最大問題咧，就是語言問題、因為我們佢嘅作品翻譯的比較少啲啦，係嘛？因為你英文咧、西歐語言咧，佢個出咗本書咧，翻譯都多好多啊嘛。你波蘭話幾難睇到？ 我哋過年嗰個時候，即係我哋讀 書的時候唯一一個波蘭的叫作家就是 Joseph Conrad 嘛，但他都是寫 英文， 寫英文 寫了英文寫非常好英文，還寫得好過英國人， 英國人自己都有覺得有些追不上，但是講回這個電影呢，咁就你睇嗰陣時多唔多人睇？ 都有人去睇嘅，因為你因為一間戲院又做兩 場。講埋啦，就係百老電影中心。嗱，去做呢啲上映電影咧，其實係一個 mission 嚟嘅。 mission 你話係咪一個即係票房上邊有？ 補充一句，呢個係電影節有選嘅電影嚟嘅。 我知，咁但係都有發行商肯冒呢個風險去做嘅，係嘛？可能佢即係都嚟個片嗰、那個。來價都唔係高，但係咧，即係以而家今日租金啦，各方面嘅成本咁高咧，都可以上呢片咧，就要讚揚嗰個。 梗係啦，佢如果有空檔，不如做多一場《Wonder Woman》啦。 係啊，係啊，啊呢啲就即係證明香港，即係做到而家仲有心人嘅。 呢個世界咧，你總好難得嘅，即係中港台三地有邊個城市係又會有間戲院放下啲。系出片啦， 咁啊以前就稍多嘅，以前我哋喺嗰个电影文化中心啊，或者Art Center 啊，咁都放下噶嘛。 系嗰啲系一场冇而家咁多，而家系一间戏院固定咁放。 即系商业嘅放映啊， 固定放啊，好难得嘅真系。 嗱咁啊，趁住呢个机会，亦都即系补充一下咧，就系东欧几好几个著名嘅导演啦。咁其实当年咧就东欧嘅电影咧都喺香港相当之受到知识分子嘅欢迎嘅，譬如我记得米洛斯科曼啦， 捷克嗰个 捷克啦，咁波兰就有两个我都起码记得嘅，就是、一个赞诺西啦， 波兰多啲啦，因为个拍十届嗰、那个 诶两、 两争花啊，或者 唔系我比嗰啲更加早噶啦，我 睇大把啦， 我知我睇嗰个就更加早噶啦，就系华兹达啦，即系而家呢个导演啦，咁记得就系咩大理石人啦。 我哋以前提过有本书，有个香港叫罗千凤一个 系呢、个就咩啊？ 就 特登去波兰， 特登去波兰去发掘啊呢、这个导演嘅古仔啊，咁樣增評啊，了解多啲佢，咁樣撈難得啊，真係即係一個香港作家或者香港文人文化人對波蘭文化有興藝術有興趣，真係少見啊！真係真係少見啊！真係。 咁但係今日嗰個經濟條件 當然可以啦， 條件好咗嘛，同埋咧呢、這個如果唔係嗰個東歐嘅共產主義倒台咧。事實上亦都做唔到呢樣嘢， 你埋唔到身 嘅，佢已經搞你一排噶啦咁樣。但系咧，我個人嘅意見咧，就即係可能同阿滿叔有少少唔同。去到今日咧，共產主義倒台之後咧，其實反而呢啲國家出嘅電影係唔及以前。 你可以咁講，因為好多導演咧去咗荷里活啊。 係啊， 呢個真係。 唔係咁啊，其中一個例外就係米洛斯科曼啦，佢荷里活一樣掂咁。我諗而家都退休或者即係甚至 冇啦，喺度啦。 但係即係佢嗰個 case 有少少唔同，因為佢好早去啦。咁但係咧就嗰陣時我哋去睇東歐電影，其實一個好重要嘅意識形態嘅原因就係、你睇嗰度地方佢喺呢個即係獨即係個所謂共產政權統治之下。佢點樣去同嗰個審查制度周旋？ 係啊， 呢個就好重要。有呢個審查制度咧，反而當期拍嗰啲片咧，就即係唔錯喎，真係相當之好睇喎。 呢個最佳證明就係伊朗導演啦，伊朗導演拍最拿手啊，拍呢啲戲啦，真係。 佢又喺個即係個 罅隙嗰度講啲嘢，嗱，最而家仲未博畫出啊， 伊朗式。 前片半碌啊！喂，佢講半碌啲嘢，你揾啲嘢嚟講下。喂，點解你點樣撳佢啫？講半碌，佢又揾啲嘢嚟講下啊！即係呢啲導演係真係揾到捐窿捐馬，揾到啲題材出嚟咧，係講到個社會事實出嚟嘅，真 係。咁後邊有兩種因素嘅，其一就係、佢嗰個社會本身有好多問題，咁呢個導致咗即係譬如話你拍片啊，或者你寫作嗰時候有啲言之有物啊。其二咧就係你一個藝術家咧。你面對呢種嘅審查制度咧，你就考驗下自己嗰個藝術嘅能力啦嚇。 嗰、個阿巴斯最有名的伊朗導演咧，佢拍好多細路仔電影。 係， 喂細路仔最好嘢啊，完全避過啲審查嘅，真係。 嗯。 避過審查，即係而家話香港導演翻大陸拍戲啦。 成日埋怨一樣嘢話合拍片就揾唔到題材咁樣，你梗係啦，你講黑社會，我又埋個黑社會，又講鬼，咁啊梗係告唔 咁有啲高手就唔受到呢啲限制嘅，舉個例啦， 咁高手咪避過曬咯。 譬如王家衛咁，佢咪喺呢個制度入邊周旋咯。咁但係畢竟都係少啦。咁我哋講翻呢個東歐嗰個咧，就講民主部戲咧，就係即使而家喺嗰個共產主義倒落之後，佢仍然係即係表即係話到俾大家聽。雖然個制度倒台，但係嗰個危害仍然喺而家呢個社會存在。 有啊，所以仲有追人去拍呢啲嘢咯。即係你呢、這個世界好簡單，歷史咧不停要重提， 嗯， 提提下呢個教訓先會深入啊嘛， 嗯。 当你教训，当你过咗就过咗，都冇教训咁，你就系即系过去嗰几廿年历，即系啲悲惨嘢，咪好嘥咗佢，系嘛？ 咁你阿满叔，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喺嗰个八十年代早期嘅时候咧，有所谓喺中国嘅伤痕文学嘅。咁呢套片有冇即系同呢一类咁嘅文学作品可以相提并论地方？ 就唔能够直接比较嘅。我亦都讲提一个睇一部其他出电影张艺谋咧拍嗰部《归来》啊， 嗯， 就讲个知识分子文革之后翻翻屋企， 前两年嘅时候，因为呢 部拍得好好啊，真系， 嗯， 呢啲就系呢个戏咧，就系用一个家庭式嘅爱，即系家庭故事咧，就反映嘅社会事实啦， 嗯， 系嘛？佢講一個 point 咧，好簡單，就翻到嚟之後咧，認唔到個老婆。 嗯， 呢個就係最大 個老婆又唔認佢， 認唔認佢？大家唔認 啊。 咁呢個就係最大悲劇啊嘛！有咩講咁多嘢啫？唔使講咁多嘅，兩公婆認唔到，因為咩？因為歷劫歸來認唔到。喂，中國古詩都咁講啦，係嘛？見老豆見認唔到老豆啊，因為仔見唔到認唔到個仔咁樣，係嘛？樣都唔同咗啦嘛，咁呢個歸來呢個 idea 咧就非常之好嘅，咁又避過呢個電檢啦，係嘛？ 唔係，但係對於喺中國嚟講咧，避過所謂避唔避過電檢咧，好視乎你即係當事人自己嗰個背後嘅實力嘅。 當然啦， 嗱舉個例，譬如 好夠咁樣避一， 你姜文咁樣拍《讓子彈飛》啊，佢雖然拍唔到下一步嘅，但係佢冇事啊嘛，開咗嚟就係嗱。另外一個劉業。拍颐和园，咁跟住三年俾你拍电影，系咪？你走出去先拍到系嘛？ 喂，刘仪又好红噶，我最近喺 Netflix 啊，美国嘅电视频道见到佢嘅电视剧啊， 《 北平无战事》啊，《北平无战事》好似系叫做咩啊？讲咩咧？我睇咗第一集开头的部分啦，就系讲国民党撤退嘅时候。 哦，咦，犀利喎！呢個就 講呢樣嘢，咁都係好嘢啊！ 北平嘅意思就係即係講緊而家北京啊嘛， 唔係1949年啊， 唔係即係北平啊嘛，北平無戰事啊嘛，就即係講緊北京啊嘛。 北京 啊， 個故仔又唔係發生喺北京嘅嚇，就係 咁如果講一講呢邊啲人俾錢去拍片咧， 我都唔明，仲有人拍呢啲嘢，仲有人去拍一啲。 即系挑战而家个 底线 嘅 电影都有人拍 啊！ 呢嘢好敏感啊！嗱，讲起呢个逃亡啦，我又顺便讲一讲啊，张大千逃亡过程啦。张大千咧，原来咧都系1949年走嘅，原来。我都估唔到嗰个时间问都咁交关。 系啊，呢个我都知嘅。 一问到啊，佢个飞机。坐滿曬人嘅咯，我唔知邊個落咗飛機，佢上去喎，真係啊！呢件事咧 ，YouTube 上面有講到啊，鄺林武講呢、這個講中國呢、這個。 我哋遲啲就，如果譬如話我自己去台灣睇完個故居翻嚟，我就即係揾幾日講。 嗱，我一定要講呢樣嘢，因為我人生中最大啲對呢四個人最有興趣嘅啦，即係我成日不停咁講啊，張大千、林語堂。錢穆和埋阿胡適嘅四個人，嗰四個人咧，其實我對中國文化一啲興趣都冇乜研究，但係因為接觸嗰四個人咧，好快識曬中國啲嘢，好似我覺得好似識好多嘢咁樣，就因為呢四個人啫嘛，好簡單，影響好大嘅。阿錢穆最大影響邊個咧？因為佢有個學生叫余英時啊嘛。 咁我係香港嘅前中文大學。校長金耀基都係錢穆學生嚟嘅， 就咁簡單。 今日呢啲你即一個重要人物啦，仲有 key 嘅 person 啦，你就捉咗最重要嘅嘢啦。骨幹 咁呢個當中以胡適嗰、那個即係效果最大嘅， 效果最大 周邊識嘅人啊，嚇佢同呢啲其他人嘅交往啊，政治上啊，文學上啊。新聞上啊，咁你其實你即係一個另外一個中國現代， 所以我成日講啦，而家即係講中國文化學校教啲完全係廢嘅，真係。 嗯， 你不如講嗰四個人，講四個人名得噶啦。 嗯， 咁我得夠噶啦，真係，我覺得就已經了解好多，勝過你讀好多書添。 嗯，咁但係阿梅叔，你要明白咧，而家譬如話對呢啲所謂 syllabus 啊，嗰、那個課程嘅選擇或者邊啲喺入邊，邊啲喺出邊咧？是有一個政治的 agenda， 是啊，這個最大的， 他又不是好像我們這樣，我們純粹一樣 貪得意咁樣，除咗 一個知識分子，佢睇翻啊呢、這個近代史，邊啲人應該喺度，邊啲人唔需要喺度，學生要讀幾多，即係我哋自己冇自覺冇呢個 agenda， 但係而家呢個政府有嘛？ 我哋就撐，我就因為睇呢個角度就係邊啲人走難走咗台灣嗰啲人咧，就係、是。唔係嗰四個人走難啦，唔係遷佢走台灣先喎，遷走去嗰個地方，然後走去最後去台灣落腳喎。呢個古仔，呢個生平事蹟嘅最重有趣啊嘛。 咁但係我諗，即係今次睇到戲咧，即係我哋自己都要問一問自己啦。譬如話喺中國、喺香港、喺台灣，有冇發生過類似嘅情況、類似嘅問題？有嘅話，我哋嗰、那個書籍。電影或者其他的一啲媒體有冇將呢件事表達出嚟記錄落嚟？ 冇啦，嗱好簡單，我哋又提一提，再講一次常旭嗰啲單嘢。 嗯， 常旭根本冇去過台灣嘅。 嗯， 但係佢啲作品去咗台灣，又點解咧？因為佢唔想寄翻大陸啊嘛，咁簡單啦。係 啦， 係咁啊，佢自己都冇去到。 嗯。 佢明知有一批嘢揾嘢，要揾嘢，有人收留佢呢批嘢噶嘛？咁樣佢又唔想留喺台大巴黎，咁啊寄亂咁寄，唔寄咗去台北咯。 嗱，咁我哋講翻套戲咧，就而家呢位藝術家咧，佢嗰個作品咧，我哋即係喺邊度會睇到？ 咪喺網上睇到咯。 我網上梗係睇到啦，我梗係知啦。 我點睇到啫？而家點睇到啫？ 就我懷疑其實都應該在波蘭那裡還有繼續戰 爭，我想應該有的，有 keep 住的、應該如果沒有燒曬的話的因為當初當他廢物打爛那些東西，就是打爛 即是共產主義政權、啊、政府 打爛那些東 西、哇即是這些 剩下東西叫我都沒 人，所以如果你看他那個文革的問題都不止在中國發生的、即是史太林那個年代，其實無論在蘇聯或者東歐的 東歐的國家、集權國家都遇到這個問題。 是啊，這個特別要提一提，就其實我相信部電影呢，它不是只是、就是、去鞭撻這個波蘭那個共產主義政權、因為後面那個大阿哥就是斯大林、 是啊、 對於波蘭人來說呢就家仇國恨了、因為呢到近年呢去到九十年代的時候呢，蘇聯先至戈爾巴喬夫先肯承認、就是當年呢大屠殺波蘭的即這些中產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呢，其實就不是納粹黨、就是蘇聯、一直都屈這個納粹黨的、結果呢就到九十年代、應該是蘇聯的解體的前夕，波爾加喬夫才肯、承認這件事、咁呢件事咧，後來應該如果冇記錯咧，就好似係華，我唔記得係咪華茲達咧，即係同一個導演咧，就有一個K-10 啊，都係拍過，就是、拍過呢件事件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啦。嚇、就講即係當一個納粹黨佢哋係戰敗之後咧，蘇聯入去嘅時候咧，係捉曬呢啲波蘭嘅優秀嘅中產知識分子咧，係全部大屠殺嘅咁就換言之咧，其實波蘭咧今日同呢個蘇聯啊或者俄羅斯呢段恩怨情仇咧，又係未解決嘅。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最仇恨共產主義嘅，可能就係嗰啲當初俾統治過啲國家啊嘛。 你都包括幾個國家啊？ 唔係西歐嗰啲啊嘛。 嗰啲仲有啲知識分子對有共產主義嘅有一個錯誤嘅一個幻想啊嘛。到今天都仲有啊！我聽講而家，譬如英國嗰個咧，呢、這個工黨其中一個嘅內閣成員啊， 都仲係呢啲咁嘅左膠嚟㗎。 嗯， 啊，係啊，所以真係、啊、 你美國嗰啲，你譬如話呢、這個有個最有名嘅作家 Kurt Vonnegut 啦。 方力格 套场五号啊， 系啊 ，Short House Number Five， 系系嗰啲立陶宛作家嚟嘅，一样爆你嘅，一样写美国小说，咪写你咯，咁吹啊，系嘛，佢走出去就写你噶啦，系嘛，就即刻成为大作家嘅呢啲系嘛，美国佬就捧你噶系嘛，即系变成咧，美国佬做乜使乜同你对抗啫？你自己留人出嚟，得大把人嚟唱你啦，系嘛？你譬如中國作家大把喺美國嗰啲，咁啊得閒頂本書出嚟咯，不停咁出噶。 但係嗰個效果唔似你而家呢個東歐政，即係呢班自己分子咁明顯啊嘛。 當然效果唔 強啦。你始終你見一樣嘢噶，就算話譬如而家對嗰個文革，對嗰陣時呢個60年代嗰、那個中共嘅政權嘅種種倒行逆施，有一定嘅批評。但是没有对整个共产主义、对整个共产政权的本质的一个彻底 的反省嘛。你这个中国始终真的没有懂得 都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一个香港自由或者台湾自由或者美国自由的人写不到的东西，因为他没有生活过嘛。只有一些就是一些流亡出来的人就写到这些东西出来了。嗰、那個寫天玉啊，那個女作家寫好多啦、幾本小說都係佢寫嘅。 好似係遺跡係嘛？ 唔係嗰個一陣查一查個名俾你。寫幾本，另外寫大作大饑荒嗰啲鄭義嗰啲，喂都離開中國。不是外面人寫的，不是香港人寫的。 那現在就這些西方歷史學家有的，一個是香港 U， 最近出了三，即是一個系列，大躍進、文革、 大饑荒， 大饑荒那個作家，現在 在坊間有得賣的了。咁即係如果講到這一筆呢筆，就即係我始終覺得看這些戲呢，你要跟這個中國，即係我們身處的年代做一個比較。咁另外一個人物你都跳咗上去，就係阿周有光啦。咁百幾歲，咁佢又經歷過呢啲嘢嘅。咁佢到即係又好彩，就係即係經歷過啲嘢，佢而家仲即係佢咁大年紀係嘛嚇。咁我記得佢應該過咗身㗎啦嚇。咁但係 最近過身， 成百幾歲㗎嘛， 111， 係111，即係我諗又破紀錄嗰啲又係。咁就如果因為我哋讀呢份，我哋知啦，因為嗰陣時咧，即係成個所謂嗰、那個文字改革啊，嗰、那個成個過程係佢。經歷過的，經歷過的，現在他都有一定的反省在這裡，所以我們即是在看這些文化的事情，譬如無論繪畫也好，音樂也好，或者即其他的這些藝術的表現，他都跟那個時代有很密切的關係的。你可以看得出，就是以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在別人的國家，他可以經歷了種種的這些這樣的壓迫，種種的不幸的遭遇，還可以流傳到一些很精彩的藝術的作品給大家。這個就是我們今天身處香港了，我們的經濟條件 都叫做不錯，雖然都要為層樓奔波，但是我們都交不到足夠的成績出來。 當然了，因為你寫不出嘛，這樣寫不出是吧，就是寫作那家東西，真的你要即來自生活，一定是深深感受的，真的寫來寫去都是寫回你近世的歌，一定是的。因為你沒有那麼深刻的那個感覺，而且生活體驗，寫不到東西到肉，寫不到肉，寫的東西很虛無，那怎麼會經歷這幾十年呢？ 好啦，我哋节目时间，第一节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咁下一节翻嚟再讲讲其他呢啲即系值得推介嘅文化项目啊。